的眼神从我脑中经过，你魔咒是传说，如今居然找上我，难道我一爱上你就这样无法再逃脱？我以为你找了我，血色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受不了幻觉不断侵袭我耳朵。Hey, bad boy, 身体不再属于我。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九五九资讯快报。 6月16日，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会议，听取相关部门关于华阳路、冠云路两路东延拆迁遗留问题的汇报，并对两路改造后续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陈宇强调，相关单位要进一步推进两路改造后续工作，妥善解决遗留问题，提升城市面貌水平，全力加快城市建设工作。市领导李庆杰、李鹤群出席汇报会。会上，陈宇听取了清凉寺办事处关于两路改造后续工作方案的汇报，并详细了解了土地情况、人员情况、资金投入情况、后续投入估算等方面的情况。市长陈宇强调，要高度重视正视问题，迎难而上，切实做好两路改造后续工作，要按照现有城中村改造思路往前推进相关工作，把各项工作理清理顺，完善相关手续，按照程序依法依规妥善解决遗留问题。会上，市政府办、发改局、国土局、住建局、审计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也就各种分管工作讲了具体意见。6月16日，涿州市举行气代煤场站建设集中开工仪式，当天12个调压站和28公里高压、70公里次高压管网建设全面开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爱军，市政协副主席谢雪梅出席松林店镇调压站开工仪式。王志前宣布，涿州市气代煤次高压管廊暨场站建设开工。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2-0008-6661。 怎么也

角落里，怕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他一样软弱无力，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 大家好，欢迎来到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美丽笨女人》来自 Coco 李玟，这首歌呢也是 Coco 在1998年1月12号发行的国语大碟《滴答滴暗示》当中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这种略带慵懒的独立曲风在 Coco 之前的音乐当中还没有得到体现，听之后呢感觉十分的清新自然，它的难度并不在于它的音高或者音准上，而在于味道的拿捏十分的讲究。这首歌随后也被很多的人翻唱，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杨宗纬的《征服》。 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首杨宗纬的《征服》之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宁夏》。《宁夏》呢，是一首梁静茹的代表歌曲，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就像是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故事一样，传达出夏天的景象。一点也不花巧，不追赶所谓的流行，而是用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让人听一遍就能够跟着一起哼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梁静茹的《宁夏》。 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宁静的夏天， 我最爱你爱你。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张老师，孩子马上就要高二了，就想上清华，您看有什么办法吗？ 孩子可以参加自主招生，只要通过考试，孩子就可以享受降分优惠，也许一本线也能上清华呢。 6月24号下午3点，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北京队总教练梁志斌老师将面对面为广大学生家长解读自主招生的政策。关注微信公众号自主招生宝典，获取更多消息。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15210243074。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

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童安格，梦开始的地方，发行于1989年的一月份，这张专辑的名字也叫做梦开始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苏芮，跟着感觉走。一首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由陈志远作曲，陈嘉丽作词，收录于1988年《台北东京》这张专辑当中。当然，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巍《方向》。 天空中孤单的飞鸟，墙壁上昏暗的夕阳，总是让你柔软的心轻轻掠过一丝暗影。你坐在潮汐的阳台，让寂寞随黑夜袭来，那曾经闪亮的心啊，为等待你开始暗淡。你坐在潮汐的阳台，让寂寞随黑夜袭来，任那寒冷的秋风肆意吹乱你为爱等待的心。

围栏内可兼容不同企业的单车，并通过数据分享对区域内单车投放总量进行控制。北京日报消息，自6月20号起，京津城际延伸线天津站至余家铺站间列车将由现在的12队增加至27.5队。据悉，此次运行图调整是铁路部门以公交化运行的方式缓解地区道路交通压力的一大举措。据介绍，新运行图考虑到了天津至滨海新区间旅客早晚高峰出行需求，结合沿线群众出行及经贸往来特点，调整运行图后，在每天上午6:35至8:01时段内，天津站去往余家铺站列车将增加至5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一台古老的留声机，在百年之前就已找到了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愉悦的留声机，带你一起向经典致敬。 爱情就像是一部留声机，重复着相同的旋律。 怕是速度将我推向椅背，模糊的城市慢慢的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快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侵蚀，反复过瘾，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 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 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三万英尺》来自迪克牛仔，整首歌从创作的角度来说真的是很新颖，像讲述一个失爱者坐上飞机远离爱人的时候那种压抑和痛苦，随着飞机的爬升时那种超重撞击着内心最脆弱的一面，所以这绝对是一首男人的歌，而且是在剧痛之后的一种发泄。那么今天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若英的《听是谁在唱歌》，接下来还会有好音乐继续陪伴大家。 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遇见的梦想， 飘雨的